二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自然骄阳似火，也挡不住我们为梦想前行的脚步。正如我们的青春注定要用火花四射来锻造花样的年华。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全屏可视化电台热力开播。6月26日，北京青年广播，傲娇绽放，生如夏花。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的8点，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开播日生如夏花繁花篇的特别直播。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小磊。 大家好，我是小美。 大家好，我就是许可。 嗯，这个徐哥每次都那么有戏， 泛花丛中一点绿。 主要是今天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这个626这个节日，因为生如夏花。我看见三位美女坐在我旁边，心像花儿一样就开放了，你知道吗？就是 因为你不说点好话，就在我们期间没有地位了。 对对，我就是怕自己在女人之前。 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 好 嘞 ，FM 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体验我们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精彩内容了。 没错，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也就是您现在正在收看的这个啊，找到我们活力982的可视化直播。另外如果您想听音频是吧，我们也有这个考拉 FM、 听听 FM、 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都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的。 没错，今天呢982是和大家正式见面的第一天。 嗯， 所以呢您可以在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而且本直播时段打赏的前5位朋友呢就有福利啦，您可以获得我们的特别定制982活力大礼包一套。都有什么呢？包括982的限量版 T 恤一件、限量版帽子一顶和特别定制的环保布袋一个， 同一位金主啊，前天只能获得一次我们的活力大礼包哦。 没错，那赵爽也是给我们在视频中展现了哈。小美觉得怎么样？跟领导说来一套， 特别酷，我特别想要这个变形金刚，就是现在屏幕上、 啊、哎，变形金刚怎么得？说到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啊， 大黄蜂哈， 对，也在此欢迎大家首先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多少98，哎我这手982，这样对，转发置顶微博并且艾特你的三位好友啊，这样发来你对我们的这个开播祝福，这样我们新媒体编辑团队呢就能从后台随机挑选幸运观众啊。这个时段您将会获得什么呢？您将会获得繁星戏剧村提供的经典话剧门票，还有什么呢？还有万达影城啊提供的这个电影票，和你刚才小美特别喜欢的那个变形金刚啊，嘟嘟嘟，擦皮杠那种公仔的套装， 也有我们漫游汉番片的特点。 对， 哎，我真的想说，我们的这位同事许可呀，就是喜欢说礼品，就除了这个礼品的环节能让他这么嗨起来之外啊，我觉得就只有见到美女可以让他嗨起来了。 你看，金主爸爸和美女们两样都不耽误，其实我的人生也算是圆满了。 你就得了。好了，那这个小时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生如夏花特别节目的玩时尚的环节了。那在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会请出几位特别特别特别大的大来宾啊。 哇哦， 哎，他们有歌手，有花艺师，还会有两位汉服达人哈、啊 嗯、 那一会儿呢可能大家就要慢慢的看我们揭晓了。 没错 没错，其实大家可能会好奇啊，这个汉服到底和我们的时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那在下半场，也就是8:30到9:00的时段里，我们的汉服达人安珂和俊彦将会为大家揭晓答案。 嗯， 没错。那在上半场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请歌手红尘和花艺师美心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花艺和音乐的时尚话题。欢迎二位 的许可哈， 我们俩就先行毕 回避。 好，一会儿见。 那么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就会请出今天的大来宾啦。 嗯、一会儿见，拜拜。 活力982，生儿。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徐亚军，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布衣乐队的主唱吴宁月，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尚存，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是刘冠霖，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 好了，刚才我们看了很多明星的贺词哈，我们的这个青年广播982也正式开播了呢。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马上请出今天的两位大来宾啦。我们先来请出这个歌手红尘，欢迎红尘。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尘。 哎，这个歌手就不一样啊，声音特别有磁性， 声音特别美啊。 嗯，然后我们再来请出美心花屋的花艺师美心， 欢 迎美 心。 大家好，我是美心。 啊、哦，你看这个特别的， 都特别的， 特别的 像花一样 委婉， 对。 好啦，这个说起来呢，我们这个是玩时尚的环节、嗯、那么其实呢一说到时尚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时尚的秀啊都跟花儿是密不可分的。咱们还是先来问问这个红尘哈、啊、作为一个90后的、嗯、著名歌手，你觉得什么样的花是最有时尚感的呢？ 我觉得比较自然比较清新的花是很有时尚感的，因为花它本身就是很清新的一种代表，很漂亮。在我看来，我就比较喜欢洁白的， 嗯， 洁白 比较纯洁的， 像百合、 嗯、很白，就是很清新那种感觉。比如说茉莉花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啊、嗯、喜欢洁白的花哈。我突然想起这个何炅老师那个 栀 子 花 开呀 开， 哎，好一朵 啊，好吧，你能想出来的更多哈。这个我们再来问问花艺师了、嗯、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哈，什么样的花是可以跟这个时尚挂钩的呢？ 我觉得就是一直觉得花都很时尚，但是就是在每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大家就是受大家喜欢的一些花材。 嗯， 然后最近的话其实不光是花被关注，很多的叶材也是被关注的，比如说尤加利呀，还有今天带的小手球的叶子啊，就这些花这些叶子跟花来搭配，这种感觉就我觉得特别的时尚吧。 嗯，其实啊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呢美心也在现场带来了很多的花材，然后会为我们的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呢特别制作一个属于我们的花卉。那么这些花材哈，就在我来看呢都是叶子，那么具体它有什么样的花语然后有什么样的美丽的愿景呢，我们一会儿呢会这个慢慢来揭晓一下哈。 然后再想问一下红尘，那你觉得这个什么样的花卉能够形容和代表我们的这个青春？ 青春我觉得也是很洁白很清新很无瑕的那种花，比如说栀子花呀或者棉花，其实我最近就是有收到一束棉花我特别特别喜欢，或者是茉莉花或者是百合花，就是很清新洁白的那种花，比较符合就是青春的那种感觉。 我真非常中意的茉莉花，非常 说了两次，对 对。所以这个刚才他也提到棉花哈，就是每个女孩其实喜欢的花的种类不一样，而且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嘛，今天直播间当中刚好坐了四个女孩，肯定是对花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包括刚才侯晨提到的这个棉花，因为棉花呢本身呢它那个就是不用浇水它也能活哈，这个对我来说是有好大吸引力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呢也会有请红尘来带来这个他特别喜欢的茉莉花，跟茉莉花有关的一首歌哈，叫做茉莉小镇，可能大家也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动听的一首歌。 对，那我们再来问一问花艺师了，就是如果说哈，用一个花朵来形容这种年轻和活力，因为 FM98.2 呢就是很多的90后的主播，甚至是像小磊这种哈95后的主播，对，所以都是年轻啊活力的代表哈，你觉得最能代表青春的花是什么呢？ 我觉得很多，但是其中一个我非常喜欢的花材它叫洋桔梗，今天其实我也带了这个花。这个洋桔梗呢是属于龙胆科，所以我们也叫它龙胆，就大家叫它龙胆的多。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花的颜色，不只是白，也有粉有紫，然后有很多混色，然后它就是栽培现在就非常的多，然后它的花型还有颜色一直在被改良，然后有新的品种在出来，它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每一次看到它都会有惊喜，然后它是有很大可能性的花材，所以我今天就选择这个洋桔梗来形容一下。 很就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一个花材，其实呢年轻就是有很多的可能性， 对， 尤其就是我觉得年轻人啊就像是夏天的花朵一样时时刻刻的绽开着，而且呢它会开得越来越美。这个下面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会有请美心呢来给我们制作一下就是他认为特别适合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花卉。那么同时呢刚才我们也预告过了，红尘会给我们带来一首特别好听的歌，这个是在这个红尘一年就是参加这个比赛之后哈，我一直很关注他的声音，然后这首歌出来之后呢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听了，就百听不厌的一首歌哈，所以今天呢红尘也会现场呢给我们演唱这首歌。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来这个有请美心来给我们制作一个属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特别的花卉。红尘 非常的期待， 准备好了吗？红尘 好，准备好了。 那这样哈，我马上就放一下这首歌的伴奏，我们马上就来一起聆听一下哈，这个特别美好的来自90后著名歌手红尘的声音《茉莉小镇》。 一天天，一年年，不知不觉我长大了，还记得小时候姥姥迷人微笑，家乡的茉莉花清新又自然，饱满的花蕾，纯白的一朵像个小娃娃，远方 的吹着月光下，我们歌唱，你的微笑让我纯真，让我的心微微动。早上醒来打开小窗，一片茉莉月，淡淡的清香，清鲜的味道让我心醉呀。月儿弯弯，微风吹过，飘着茉莉香，这是茉莉小镇里最安静的画面。晚风轻轻吹，飘着茉莉香，喜欢这种味道，喜欢这味道。晚风轻轻吹，飘着茉莉香，喜欢这种感觉，喜欢这感觉。 这首歌是2011年比赛之前我17岁就唱的一首歌，希望大家会喜欢。 真的就是带有那种浓郁的青春气息，就是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让我觉得哇，真的是扑面而来的那种感觉。 对，而且是非常非常的清新， 嗯， 就是感觉很有我过去青春记忆的那种感觉。 嗯， 也希望大家会找到属于你们的青春回忆， 能够想到初恋的感觉， 嗯， 非常纯洁的感觉。 而且其实红尘的声音也特别的干净哈， 嗯， 就是他是那种声音一听就会让人觉得哇，真的特别美好，然后阳光灿烂， 嗯， 然后那种就会给人无限遐想的那种感觉。对，就不像我哈，就我唱了一个生如夏花的那个主题曲，然后我们台里的人说哎呦太难听了，算了算了算了，千万你不要唱 声 了。这个对，其实红尘是90后的歌手哈，这个， 嗯， 你会介意别人给你打90后的标签吗？ 不会呀， 嗯， 但是90后现在就是00后都出来都非常非常优秀了，就感觉本来90后都觉得自己非常年轻的，但是随着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就觉得90后已经是属于中年的这个团体了。 嗯， 之前看新闻说90年是属于中年人，我就觉得特别。特别 对，之前看过00后怎么看待90后， 对对对， 中年人、老年人， 对对对， 太受伤了。 所以啊，就是你们两位呢，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如果是正在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朋友们哈，这可能真的是内心当中这阴影面积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不过没有关系，其实就像我们台宣传的那样哈，青年人不是按年龄来分的，其实呢，真正的青年人是按心态来分的。 没错， 只要是你的心态永远年轻，那么你永远都20多岁， 永远都是18岁。 对，嗯，对对对， 这个我。就是这么安慰自己的。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特别节目哈，是我们繁花篇的特别节目。 嗯， 那这个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的花艺师美心花屋的美心花艺师哈，正在 大家 做这个 这样的美丽的花朵。 对对对，正在做一些花朵啊，给我们的这个北京青年广播做一个花束，应该是时间也差不多了哈，也快做完了。 嗯， 那我们还是先问问红尘吧。 好， 嗯嗯， 红尘其实我们都知道，音乐创作啊也是要靠这个声音去打动别人的。 嗯， 而且呢，我们982就是我们年轻的声音。您认为这个年轻的声音的动人之处在哪里？ 年轻的声音动人之处， 它 就是非常真实，而且非常的敢说敢做，做自己， 嗯， 做自己， 对， 不怕。 所以我觉得，动人的声音就是，要表达你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而且要传递正能量给大家。 嗯，其实就是我们听到哈，声音有很多不同的种类，而且呢，我们也是一个声音工作者，就是有一些声音当中呢，它可能带有很多的故事，这是一种打动人的方式。 嗯， 而有一种声音呢，是非常的干净，其实呢，这就是年轻声音的一个力量。 对， 就是我觉得今天请到红尘来啊，我们也是特别高兴，因为我觉得一个频率或者说是一个新的电台，它会有属于自己的声音。那么我觉得红尘呢，恰好就是属于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这样 样的一个年轻的声音，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刚才听到这个茉莉小镇的时候，我整个人都醉了， 青春起来了。 就如果要是那个没有在上直播的话， 真的我都感觉我回到，因为这首歌其实我是第一次唱，我这首茉莉小镇是没有正式发行过，然后也没有在公开的这个平台上唱过， 真的， 所以这是 我的第一次，就我刚唱完之后，一下回到我十七岁的那种感觉，感觉一下就年轻了很多。 真的，虽然现在这个年纪也很小哈，但是确实是它带给我们的感动有很多。 是是是。 现在呢，我们的美心已经准备好了这个花束，这样我们来坐到话筒前面来哈，给大家来简单的就是介绍一下。因为您这个对于花呢是很有研究的，刚才也给我们讲了一堆啊，什么龙胆啊，然后还有各种这个花花叶叶草草的哈，给我们来大概说一下为什么会拿这样的一些花材来代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呢？ 今天这个其实最主要的花材叫帝王花，然后帝王花有很多的品种，然后帝王花呢，它是它其实是南非的国花，这个都是进口的花材，然后它以前只有一种帝王花，现在有各种不同的，然后它叫做嘉年华，我觉得就是今天来到这个直播间，我也感觉这个背板啊都很多五颜六色，然后年轻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五颜六色的感觉，然后就是这个人生其实是很有意思的，然后我希望咱们这个电台还有很多的年轻人，带着这种很期待很开心的感觉走这个人生，然后也是想就是 来咱们往这个话筒近一点哈，好的， 也是想拿这束花来祝福一下，对，所以我选择了帝王，然后还有这个有马蹄金，马蹄金也是热带的一个花材，然后现在也是夏天，这个花可以给这个帝王的感觉带来一个柔软的感觉，不能只有硬，有的时候也有很温暖的感觉，然后还有刚刚说的洋桔梗今天也带了，然后我很开心，因为红尘说喜欢比较白的花材，我觉得今天我选的花觉得选对了， 符合我很喜欢， 对，看到它我感觉就是非常适合它，然后也加了一点尤加利这个叶子，尤加利的叶子 尤加利我特别喜欢， 对，非常的 现在年轻人特别 爱，对，它也可以当干花，然后它其实有很香的味道，然后像在欧洲澳洲 澳大利亚 有很多这个尤加利，然后很多人会拿这个做 lotion 啊，或者是它以前是一种药物， 对对对， 做 lotion 还有香水的也很多， 对， 所以是这样的寓意 啊。所以啊，我们从刚才这段话当中啊，不知道这个小磊听出了一些什么哈，可能小磊呢这个正处于九几年九五后那个年纪哈，没有那么大的 慢慢的悟当中。 其实刚才那段话当中啊，我觉得它有几个关键的点，首先呢它会找一些热带的花束，我们说生如夏花嘛，像夏天的花卉一样啊，就是本身就是一种绽放的感觉，然后呢还有其中就是有硬的，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比较柔软的花材，就是年轻其实是不畏前进的，然后是干劲非常十足的，但是偶尔呢这个也要往回收一收哈，这个需要软硬兼施，那么还有 并合， 对，还有就是这个在里面呢有很多纯洁的一些代表特别好的美好的寓意的这样的一束花哈，这个非常感谢美心能找来这么多，其实说实话这个大部分的花我都没怎么见过的一束花， 我也没有见过， 这个 非常的惊喜看到这束花， 对，其实我特想问问美心，您做花艺师也很多年了哈，就是随着您的年龄的一些增长哈，就是你对花的认识会有所改变吗？ 会有，就是我当初可能就是更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很漂亮的花，就刚刚开的最好的时候的花才是最好的，但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觉得其实为什么喜欢鲜花而不是喜欢假花，是因为它是整个生命的过程是它的魅力，它的花苞的时候，它快开的时候，开了的时候，还有开完了，然后它在枯萎，这个过程其实就是非常的美丽的，就算它是变成了干花， 它在变成钢化的过程当中，它有颜色的变化，它有形态的变化，然后这是人类不能用手或者人工去制造出来的东西。我觉得从里面会有很多的人生可以学的东西，然后我就是被这种魅力抓住了我的心。 所以其实也特别想再问红尘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对未来的一个声音的规划当中，或者是你的未来之路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新的想法或者是规划吗？因为刚才我们的花艺师说了，随着这个阅历的增长哈，其实会有很多的变化，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呢？ 之前就是规定自己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就是比如说做摇滚乐，就是或者追赶潮流做一些年轻人喜欢听的音乐，但是现在就没有给自己设限，就是想说音乐其实它没有那么肤浅，就是它其实就是它隐藏在我们生活里面，随处都可以看到，也是非常必不可少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音乐是非常圣洁的，也非常在我心里它的地位非常高，所以从今后我做的音乐我就不会再去把它渺小化设限它，我就会做一些就是它原本应该有的很初心的很自然的东西，我会做这些对发自内心的音乐， 不忘初心啊， 对， 是吧，小磊千万不忘初心啊， 必有反响。 所以这个红尘是我们今天的客人哈，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982呢这个有了自己的形象的花卉，这个下面我们就来这个让我们的花艺师美心，然后这个把代表我们982，然后把这束花献给我们今天的客人红尘吧，因为我觉得红尘的声音呢其实 给我就 特别能这个代表我们982的一个形象， 我太喜欢这束花了。 来，我们现在这个在给他花束的时候呢，我们也来希望我们的982哈，就像这束花一样，这个生如夏花，这个越来越美好啊！来，感谢美心， 谢谢， 感谢红尘。这个小磊想要没有你的份儿， 我要那个叶子可以吗？ 这个对，还是要把我们的花给我们的客人。 这花太漂亮了， 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时段哈，关于我们的歌手红尘还有我们的这个花艺师美心的这段访谈呢，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对，那么下面呢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会请出美哲和许可继续我们的玩时尚环节，那今天玩些什么呢？还是跟花有关哈，比如说像花一样的这个 汉服 啊、服装 啊， 然后这个给我们来诠释什么是时尚和传统，是吧小磊？ 没错。 好的，也希望我们的青春和花一样永远的充满梦想， 永远的绽放。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毛如上，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喆，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柯金龙，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云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我们是热浪乐队。 大家好，我是西西。 香蕉鱼乐队。 钢丝乐队。 夸张森乐队。 活力酒吧。 生而过。 祝活力酒吧 热力开播，大力开播。 活力酒吧 生而过。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热烈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 也不虚构未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创新未来的自己。FM98.2兆赫，我们不同凡响，我们生而不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29的，哎，等一秒，25秒。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开播日特别直播《生如夏花》，哇哦，繁花篇。我是许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 FM98.2 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来搜索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这个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的 精 彩 内 容了。 没错，另外呢，我补充小美一下，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啊，也就是您正在收看的这个了，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的可视化直播。与此同时呢，如果小美他们要想听音频，咱也给他推荐几个啊， 有很多音频的网站。 没错，你比如说蜻蜓 FM、 考拉 FM、 听听 FM、 喜马拉雅 FM 可以在线收听到我们今天的特别直播节目。 嗯，那我们这个8点到9点的主题是玩时尚嘛，其实我觉得在很多年轻人心中，这时尚就意味着新潮。 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踏入时尚圈了，一直他们都说我是老年人，我跟你说今天我就不信了。啊，有句话我记得那会儿说的挺好的嘛，中国的就是世界的，许可的就是时尚的传统的。 许可的是什么风格？ 传统的就是时尚的， 没错。其实现在咱们年轻人已经把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年轻人的传播渗透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没错。 那为了论证我今天的观点呢，我们直播间也请来了两位大咖，他们就是汉服达人孙安科和俊彦。我们欢迎安科。 欢迎二位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打个招呼。 哎，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俊彦，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两位嘉宾哈，然后今天其实也是穿的有一点点 俩人都穿着古风古韵的感觉。 对，算是古风还算是汉服？ 汉服，这个算是汉服，对，只不过是汉服其中的一个可能改良的汉元素，就比较适合日常生活穿的。 算是改良的汉服。其实改良汉服我也整过几身哈， 看到。哎呦，小美还你怎么今天不穿个改良汉服了？想让我保保眼福。 漂亮的白衬衫，就像 就像我们生如夏花一样， 对，我生如夏花哈。 好， 改天有机会一定给大家展示一下汉服。 OK， 还是想问我们的安科君啊哈，最早是怎么样接触到汉服文化的？ 最早接触汉服文化其实是很早很早以前，可以说是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传统文化这块很有兴趣嘛。但是没有汉服这个概念嘛。然后当时是通过网上就是无意间搜索一个贴吧，然后有一个论坛叫大明衣冠论坛，里面讲的是一些明朝的一些服饰，主要是普及这块知识，然后通过这个后来逐渐了解了汉服。就是可以说也是有很多年的历史的。 不是安科，从这儿就暴露出安科的年龄了，小妹你发现没有，他从贴吧入手的。 贴吧其实我现在也有上。 啊，真的 啊，有啊。 小美，我跟你说，今天玩时尚的主题，你不太，我感觉 不太适合， 对你有点，哎，不过你也是传统和时尚结合的人啊。 是的，其实我觉得在贴吧上，真的你可以吸收到大家的精华， 哎，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观点，大家可以在贴吧里面自由的讨论一些。 没错，反正只要小美说的，我就认为都是对 啊，是吗？谢谢，我大大捧场啊。 OK， 那我们俊彦呢？ 哦，那叫安科入坑比我早 啊！ 我是在大学的时候吧，我本科是学纯物理的然后对，然后物理是算是西方，它也是西方的一种哲学嘛。然后我当时读大二的时候，我就在想，哎，那西方的哲学是这样的，那中国哲学是什么样的？其实是从哲学入手，然后接触到汉服的，这样一个途径。 所以其实两位都是最初是因为爱好，所以喜欢上了汉服。然后听说其实现在从事的工作，可能安科多多少也和汉服结合起来了，就等于把工作和兴趣结合起来了。 对对对， 是这样吗？ 没错。你像我大学学的专业是摄影嘛，然后其实挺羡慕，因为一开始是爱好摄影，然后后来能够从事这个行业，包括汉服也是如此，能够说是爱好跟事业相结合，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确实。 其实说到这块啊，小美，我打个岔，你看今天是什么日子？小美， 我们的开播日啊， 开播日特别直播是吧？ 是 特别直播就要有特别爆料是吧？我要跟你说一个藏在我心底得有快，我想得有快小半年多，得有10个月的秘密，是不是安科？ 哎，我跟你说，安哥和俊彦跟我有一个三个男人之间的秘密，今天说不说？ 其实我知道。 啊，你知道啊？ 我知道。 你说说。 因为我有一天就是在网站上浏览资讯的时候， okay. 看到了一个叫做汉服春晚的这么一个视频，嗯、结果一打开，我发现，哎，这是许可吗？ 位是我， 感觉好像有点眼熟，然后当时还画了很浓的眉。 因为明朝 的黑历史啊， 对对，不是黑历史，就是明朝这会儿，因为那会儿最早我跟安科和俊彦认识就是在咱们去年的汉服春晚上， 是的 啊、当时呢我是因为我一个同学机缘巧合叫我去帮忙、嗯，结果今天我碰见安科和俊彦，他俩当直面问我第一个问题，让我很难堪，他俩就说、啊、你还记得我俩吗？ 然后就 我心里在想，我说哎呀，我说这个。男人这怎么 没关系，我这大家都能理解你的脸盲症、啊、 对对对，其实我就是要、 嗯、我觉得可能许可的脸盲症并是只针对于男人的 啊 这话说的就不对了，咱们今天哎对也是生如夏花繁花篇、嗯、所以我在今天特别直播的日子呢，我就把所有那个繁草篇给删了，只剩繁花篇，你知道吗、嗯、就只有美女， 所以许可的眼里只有我， 哎对对好， 所以许可每天跟我搭档许可幸福吗？ 幸福，哇塞，特别喜欢小美，你知道吗？ 嗯，其实我们两个这个今天帅哥嘛，然后又穿了这种非常有古风感觉的干练汉服过来、 嗯、 下回我们一定要集体穿一下汉服给大家秀一下，好 好 好, 好, 好 嗯，那其实提到汉服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我不知道二位会对汉服的起源发展做一个研究吗？就是大概了解多少，是不是会专门的去查一些资料什么的？ 嗯，有的有的，其实就从大体上说、嗯、汉服跟它是韩服和日本和服的相当于老祖宗，就是它是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可能整个亚洲文化就中华文化圈的服饰一个集大成，对，一个起源，一个集大成者、嗯、然后从服饰上来说它也是这样子， 嗯， 然后其实汉服的起源，它的起源就是最早就可能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可能皇帝炎帝那个时候所穿的衣服， 在传说时代就是 传说时代 传说， 对，其实咱们中华民族咱们汉族不也是一个就是一开始的历史不也是一个传说吗、嗯、 对，会有传说的时代，这也说明其实汉服演变成现在的形制它是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有一个慢慢的演变发展的、嗯、然后我们经常会说哎，你这个汉服形制很正确嘛，但是有一些就会觉得哎，你这个汉服形制有一些问题， 其实对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汉服的图片，比如这个、嗯、这就是哎呀， 这是你的七个化身吗？哦，六个化身， 其实很好看，是不是、嗯？我其实自己也有买过汉服，但我发现像那个襦裙，它是有两个带子的， 嗯， 然后我系不上，我不知道该怎么就是打那个结，就很尴尬，所以就买回来就压箱底儿了。其实还有包括这是一个汉服形制的表，然后我们会发现汉服它分为衣长制、衣裤制、衣长连制、通裁制，还有各种罩衫之类的。具体的比如说这个算是 上衣下长衣长制、 啊、 上衣是一个交领的，然后下衣是襦裙， 嗯，这个感觉是不是有一些朴素的感觉，一般是不是老百姓会穿这种衣服？ 其实并不是，其实你跟那个衣服的布料跟花纹有关系、 啊、 如果说想做华丽的也可以，也是可以的， 嗯、 啊、对， 那刚才说就是刚才那个算是比较朴素的样式了吧？ 对，刚才那个图是、 啊、是的，那我们看一个不那么朴素的哈、 嗯、 这个算是冕服， 这好帅啊，这个 算是礼服了，肯定， 对，这肯定是大礼服， 嗯、 啊、 那它会跟其他的就是有特别的形制吗？比如说有几个带子啊，或者什么多少纹样，这个会有讲究吗？ 形制是指衣服的大体子上面一个属性，主要是它一个主体的特征，对，这是上衣下长制、 嗯、 只不过就是说它是比较特殊的上衣下长，一个是从使用用途上来说，你像这个冕服是作为官员、嗯、或者说皇帝就是说祭祀啊上朝啊就是这么一些特殊的礼仪场合的时候才用的、 嗯、 然后另一方面从这个衣服的花纹繁复来说它是很繁复很复杂的、 嗯、 是的， 对， 所以这个只有皇帝才有这个资格穿这样的衣服， 嗯， 那我们看下一张， 哇 啊，这是曲居， 瞧这渺慢的身姿， 这个居是啥意思啊？ 居是指那个衣居，就是衣服的那个 边边吗？ 对， 嗯，然后这个算是一个曲居的裙子，你会看到它下面会有好几层， 对，有两绕或者三绕，它这个曲居的曲就是指下面的那个衣襟是弯曲的、 啊、 是曲这么意思，所以说有衣居渺渺就没说嘛、 啊、 嗯， 是的，那我们现在看一个男生的，这算是身衣哈， 嗯， 这个一般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会穿这个？ 这个是祭祀用的礼服 啊，这个也是祭祀用的礼服， 对，比较正式的，它是 这种衣服它裁的时候，它是上面四片，下面是十二片。 哎，那它这个上下衣是连着的还是？ 上下衣是它剪裁的时候是分裁的，其实它是上衣下长制， 嗯， 然后它把它缝在一起，然后做成这样，它是有一个讲究的，这是礼服， 嗯，还有包括汉服的配色， 嗯，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讲究？ 也是有的， 嗯， 它在这个史料上有记载的，但是我记不住了。 其实这样，就是那个配色呢，更多的是，你说可能古代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配色禁忌什么的，但是其实对于现在的汉服来说，它并没有什么禁忌，主要是从一个审美角度上去发现。 明白， 就什么样的配色更好看一些？ 是，我觉得小美啊， 嗯， 你看啊，这安科和俊彦呢，就有点谦虚了。他们俩呢，刚才比如说咱放的图片，它不是很能尽显。今天特别直播，我就给大家看看当时汉服春晚他们俩给我设计的衣服，好不好？ 在哪里？ 要不要拿出来？来，导播给我切一个镜头啊！小美，你就从屏幕上看啊！ 哎， 我把它稍微拉大一点， 对， 啊， 可以稍微放大一些，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这怎么取消锁屏了？苹果哦，这样。好，看一下啊，这就是他们当时给我设计的衣服 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左手边是许可，是不是？ 对对对。 那你穿的应该就是这种类似深衣的吗？就是 我这是什么啊？ 圆领袍。 圆领袍， 啊， 嗯，圆领袍是会出现在特定的朝代，还是说一直现在大家都穿？我觉得好像比较少。 一般大家印象里穿圆领袍都是唐代 啊，唐代更多， 啊，唐代的就是圆领袍是比较出名的嘛。 对对对， 嗯， 这个是属于就像一个服装的流行趋势一样。 对对 对， 对， 嗯，哎，是不是设计还挺精良的？ 是的。 然后还有锦衣卫的照片，你知道吗？ 把那套衣服保留下来， 当然没有，他们得收走啊，多少钱呢？这个， 哎， 没人许可你下次来，我给你带过， 啊。 你看你吓得我们嘉宾， 你给你看看这个锦衣卫的这个， 哎，我们屏幕灭了， 屏幕黑了， 可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啊，这样， 嗯，跟美女合影，感觉很不错吧？ 这我们班同学，这个， 啊，同学有两个人搭档主持一下， 对，主要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安哥和俊彦啊，可能光从语言上，大家可能不是很能。是吧？看出这个，其实， 嗯， 我当时穿着之后就感觉呢，不是那么雍容华贵，就让人觉得很难走路， 啊， 也不是那么让你觉得，哎呀，我穿上之后跟这时代特别脱节，反正我觉得挺帅的，你知道吗？ 嗯， 就是靴子还 拉风嘛， 还，哎，特别拉风，我就感觉自己是锦衣卫，你知道吗？就差今天咱们。这个哎， 就差 在活动上面那些跑酷的动作了，你说对对对， 穿上飞鱼服就差个绣春刀， 就差绣春刀了， 嗯，我们还有两张图片， 啊，好， 这个叫做直多啊，那许可应该穿的是这种， 哎，对对对， 许可他也穿过这种， 哎，我好像有一个照片跟这一模一样， 对对对， 一模一样衣服，这个吧，这个小美， 嗯， 一模一样，这个 给许可， 好，哎，给我一个镜头， 好，给许可一个镜头。哎，还真是，哎，那等于是当时录韩国春晚的时候，还有好几套造型呢。 对对， 哇塞，何止好几套啊！当时我跟你说，衣服变着样的穿啊。 我也要求主持人。 对， 这个时候不能答应他了。 怎么着？今天你 得开两条件 啊，开两条件。 作为负责人， 私下聊 、嗯，啊。 就刚刚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穿在里面的衣服，像这个被子等于是在外边的一个罩衫了。 对， 嗯， 就有点像现在的大衣风衣这样子。 哦， 嗯，大衣风衣这样子。然后刚才 那会儿也挺潮嘛，要大衣风衣， 对， 嗯， 潮了， 啊。 那个短袖穿在长袖外面就是过去人的发明， 哦， 对， 哇塞。 很多影视剧里面也可以找到这种影子，嗯，其实 对对对， 就是汉服的形式，嗯。但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这些图片嘛，其实包括这个。还有这个，你会发现它好像都是右衽的，就是为什么说汉服不能左衽？包括我们可能看到很多的明星照片，就是说，哎呀，这个明星好像穿的汉服是很好看，但是他左衽 了，嗯， 就这个左衽右衽什么意思？ 这个就是还有几种说法， 嗯， 其中一种说法是说，我印象中好像是《礼记》里面写过，就是说左衽， 嗯， 是死人穿的， 哦， 然后 去世的人， 右衽其实。在那个书里说，好像说是为了方便右利手的人去，就是穿这个衣服，但具体我也没太想明白。 嗯， 然后说左衽呢是一个死人穿的，因为他不再需要把这个带子解开了。 嗯， 哦， 然后 对， 还有一种说法是有这个阴阳说，这个左为阳，右为阴，所以如果你把左边的衣襟搭在右边，就证明你是活人。然后右边搭在左边是死人，但是这也是 这个会有很严格的界限吗？就是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形制穿？ 其实不是，其实中国有很多时期大家还是会左衽的， 嗯， 但是其实右衽是一种文化吧，我觉得， 嗯， 就更多的是约定俗成了， 对，因为在最开始我们就这样穿了，然后跟周围的民族他们左衽区分开了，于是我们就是养成了这个习惯， 嗯， 然后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区分， 所以就有这么诱人的一个说法，这是我自己是这样。 其实用个通俗浅显易懂的说法、啊，就像是开车一样，对吧？咱们中国是靠右开车， 右舵和左舵， 右舵跟左舵的区别，它规定了右舵。其实你说它为什么非要规定右舵，它也可能一开始也没有说为什么，但是就是说、这个规矩一旦定了之后，后面就不会轻易的更改。 不过确实左刃是可能更方便他们射箭啊，然后打仗啊这种。比如说你左刃右手拿刀，你可以方便往里面放东西之类的，这都是有这么、这些说法的。 所以在古时候，可能是不是更多的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这个人，他会左刃，为了方便 服。其实你想想啊，那会儿大家其实挺厉害的。小美，比如说咱俩等会儿下了直播，约上安科和俊彦，咱们射几匹狼是吧？射几匹猪马牛羊，咱们出门，我跟你说，嘚儿驾就骑着那马。 难道我们不应该集体去射雕？ 射雕， 射雕的都是英雄， 是吧？啊，好。 是的，然后刚刚给大家看了这个现实生活中的汉服嘛，其实说到底我们这个有一档节目哈，也是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叫做漫游嗨翻天。 哇，这么酷炫的节目怎么还可以不关注？漫游嗨翻天， 一言不合就鬼畜、然后也是由我和许可来搭档主持的， 是没错。 所以今天也给大家特别准备了一些出现在二次元世界当中的汉服元素哈、我们安科一本正经戴上了眼镜，准备欣赏一下我 准备欣赏一下你准备的美图了啊。 是，这样我们考一考几位，看能不能认出来这个二次元角色身上的汉服形制是不是正确，这是其一。如果形制正确的话，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呢？ 好， 我们先看第一张好不好？这个， 哇， 这个我先答吧，这算是曲居吗？这算什么？ 它是借鉴了曲居的元素，就是借鉴曲居的元素。因为你看它下面的衣居是弯的，但是有一些就是说，可能是这个裁剪比例啊，或者说是肩宽啊，包括下摆的宽度啊，这些东西可能是经过一些艺术加工的。 艺术加工过的。其实你看它这个都是《倩女幽魂》里面的嘛。这个女性的是不是还是比较明显的曲居？好像更明显一些。还有这个。这个的话外边是个 好帅呀， 这外面算是被子吗？短袖的这个里面应该算是， 这是怎么着，蚕丝被还是棉被？这是 其实你会发现它这个确实一看是古风的元素，但我不知道像游戏当中是不是多少会。 其实一般来说游戏中它不会就是规规矩矩的把 完全 那样做出来，它就是说其实是把它做好看是它的目的，包括影视剧也是，它没有必要规规矩矩的做，因为我们其实是看着它一个美观嘛。 对， 是的， 不是实用，是美观。 是，一般在游戏中，你想咱买那些皮肤啊、衣服啊，其实咱就图个好看，谁也不根据这个。 像这个是《彩云国物语》一个动画里面的这个剧照了，然后他们也是一个 CP 啊。是一对情侣在剧中， 这对 CP 啊，除了衣服好看啊，小梅你看，就是完美的这种身高差，你知道吗？ 对萌身高差， 对， 自古红蓝出 CP， 这是红子 啊， 是， 你说这虐的啊，这在咱们节目的最后，感觉撒一波狗粮，这。 对，这个也是我在玩的一个换装游戏里面的汉服。 这就是你那个奇迹暖暖是吧？ 哎，对，奇迹暖暖。 我这名字我都背下来，你知道吗？小美每天在我耳边就说，我最近玩了一款游戏，你知道叫什么？我说叫什么？奇迹暖暖。我说听这名儿就不是什么太好玩的。然后他就跟我说， 但是你不懂女生。 他就跟我说，就一个界面，你知道吗？然后无限换衣服还充钱，这游戏。 许可，你这样的是找不到女朋友。 对不起，我觉得奇迹暖暖是个很好玩的游戏，你知道吗？ 我们看这个，它应该算是一个如群了。 对，它是一个奇胸如群。其实你像《奇迹暖暖》这个游戏，它是跟就是咱们这个时代潮流是结合的非常紧密的。你像现在比较流行的汉服啊，洛丽塔呀，然后 cos 啊什么的，它都借鉴了这些很多元素吸引进去。 是的，但是你看这个就属于特别华贵，我觉得它多少应该经过一 些加工的。这后面那是什么？是尾巴吗？这个？ 对，它算是一个九尾狐。然后这个也算是特别漂亮，特别仙气十足的一个。 而且你发现没有，古代这美女啊，安科俊彦，咱男性咱就聊点男性的话题。古代的美女你发现没有，都是长头，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有些女生老剪短头发，哎，这个事儿就 这个属于个人爱好了， 个人 喜好。 但是我还是，你俩喜欢长发飘飘还是短发？你俩 不敢说，怕得罪。 不敢说 啊，好， 都好。但其实大家都懂的，对吧？ 你好，我好，大 家 都 懂了， 都好。 是的，其实刚刚安科俊也有提到，说这个汉服它其实是和服和韩服的一个起源，就是现在可能和服韩服多少会借鉴我们古代的汉服的元素。 过去是这样，对，现在他们也是有自己发展的， 有自己的系统和文化的，是吧？ 对，其实对一些就是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这方面文化，经常会把 汉服和服会搞混， 搞混。 但有没有就是咱们汉服的特别明显的标记？比如说我一看到这个特点，哎，那应该就是汉服了，会有这样子的吗？ 这个问题好难、啊。 嗯， 这个问题 有 没有？ 有怎么样 就是 好回答 汉服比较明显的标志特点会有吗？ 相对而言，只能说一个相对而言的一些区别吧、 嗯， 就是说不是特别科学严谨，但是是一个参考。你比如说，可能和服它用的那个腰封和系带会比较多。你看和服的那个有些浴衣啊什么的，他们就是说，他们有些里面就是这种细的带子，细的带子可能比较少，甚至于没有。但是他们用一种很宽的 腰 封，对，去把自己裹。而且你就是你可以看到汉服是一个比较飘逸的东西，但是和服的话感觉是像一个桶，然后它是比较束缚人的一个东西。 你知道安科我个人的理解是什么吗？是因为日本那些人啊，他不用天天骑马射箭，咱们你想为什么要飘逸，我就喜欢飘逸这二字，咱们天天就骑马，你知道吗？在草原上我自就那种感觉。 但真正骑马好像也必须要穿一些就是裤子啊，下面要穿一些，好像汉服里面也有这种方便骑射的。 有是吧？ 对，有专门的。是的，像这种衣裙飘飘，可能在马背上就会比较痛苦一些。 拿把扇子啊，就是吟诗一首。 是的，那我不知道，就是像安科俊彦现在平常出门会不会穿汉服，或者穿汉服的机会多吗？ 偶尔会穿，像我今天穿的这个就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汉服嘛。 啊， 对， 是 今天去就工作的时候。他们还问我，哎，你这是什么？你这有点像睡衣。 你说，对不起，这是我们老祖宗的这个衣服。 我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我说剪裁方式不一样啊，怎么样？就是给他们说，哎，他们说摸摸，觉得 挺有意思啊。 说你到时候你告诉我哪买的，然后对吧？ 也要入汉服的这个坑了。然后我们的安科好像，因为我有关注安科的朋友圈，经常会发一些汉服的照片，好像安科经常会穿一些汉服出席各种活动。 对，因为一个是职业原因嘛，第二个就是其实汉服也是很方便的，因为就是在大家刻板印象中总觉得汉服这个东西是一个宽袍大袖，好像很不方便的衣服，但其实是它也是分的，因为你宽袍大袖它是一个很比较是作为一个底服的侧身，但它也有很多长服，包括现在还有改良的汉元素等等等等，选择是非常多的。 是的，那周围的朋友能理解你们穿汉服吗？他们会觉得好像欣赏不来。 刚开始是不是觉得有点怪啊？ 其实这个东西断代了那么多年，然后现在重新搞出来肯定是很奇怪，因为它失去了一个，就是大家首先大家对这个东西已经不认可，不知道这是什么，然后另外它可能没有一个功能性，比如说你穿这衣服你是来干什么的。 但你别说，这两年我觉得汉服好像突然就是又重新走进大家的视野。 你知道为什么吗？主要是因为咱们的汉服春晚做得好吗？ 谢谢。 然后说到汉服春晚，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就汉服春晚每年都会办一次就是汉服爱好者的晚会，然后等于是从全国各地征集爱好者们来投来搞的作品。 但实际上我们是面对所有人的，不光是汉服爱好者。 哎，会有真的就是平常不太关注汉服的朋友们去给你们投稿吗？ 会有的，就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光是汉服，就是所有跟传统文化相关的节目，我们都是欢迎的。就是说，其实，其实它的那个覆盖面。播出面 是 比较广 的， 是。 其实汉服只是一个载体，它真正的目的是传承我们传统文化。 没错，其实我觉得我们都是年轻人嘛。 所以就是咱们刚开始开头说那句话嘛，传统的就是时尚的啊。最后我觉得 中国的就是世界的， 对，中国的就是世界的。最后我用几分钟说一下咱们的获奖名单啊。 是的， 下面 非常感谢我们的安科和俊彦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他们来穿汉服，包括就 是 日常的这些经历。好，谢谢二位，请二位先稍事休息一下。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的赵爽和小磊来进场。 然后我下面公布一下咱们北京青年广播生如夏花特别节目获奖的听众名单，其中呢获得6月28号繁星戏剧村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门票的新浪微博网友是：第一，稳坐梆子井的俗人啊，批评一下啊，你稳坐梆子井还俗人。第二，微博小王子啊。第三， FFF 这个 ERNANDO，我冒昧的念一个，就叫 FFF Anado，第四个小西西西， 我很怀疑这个朋友还能不能 啊，不好意思啊， 认得出 这英文。如果这个，第五个就是韩慧婷啊。另外呢，获得6月29号，对，另外呢获得6月29号繁星戏剧村一夜一生门票的新浪微博网友是谁呢？第一，快乐的雨涵；第二，文多多搜搜；第三，新草芳菲；第四。这又来英文啊 ，Geno Di Hadia， 就 GeonDHY。这小磊和怎么着？赵 我们以为走错直播间了，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第五个 走进外语广播直播间了， 对，第五个大环船工， 嗯 啊，那本次抽奖呢？对，本次抽奖呢由微博抽奖公正有效，请各位获奖的朋友在明天中午12点前私信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领取奖品。更多奖项公开，请继续关注我们今后的节目和直播互动。 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8:54了，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生如夏花。今天全天连续17个小时的特别直播节目，暂时就告一段落了。但是我们年轻的声音并没有散场，接下来还有很精彩的录播节目来跟您分享开播的祝福，还有我们年轻人的力量。 Power yes， 嗯，然后。我觉得啊，咱们现在先把手挥起来，然后赵爽你说下边那话好吧，咱们一块儿啊，左右左右来一块儿，左右好。 考英语的时候 就是歌，我天，我现在还是说正经的吧。 好好好， 在这个繁花簇拥当中哈，因为大家也看到了我们的广播呢，有很多的美女，很多的帅哥， 是， 所以呢，真的是在繁花簇拥当中，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不同凡响的全媒体的广播时代。 嗯。然后呢，我哎，对这块说，每人说一句哈，我说一句话，我觉得30岁以前你过得怎么样，很重要。30岁以后你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不重要，所以30岁以前我们要精彩的过好每一天。在这里我就想呼喊一句啊，让年轻的声音在北京的上空回荡吧，让年轻的面孔时时与您相伴。 是的， 但是怎么能与您相伴、与您陪伴呢？您就得时刻锁定我们 FM98.2、 那么经过了今天一整天的这个大型直播节目啊，我们其实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已经出发，让这个年轻啊永不落幕。 我觉得啊，小美，最后插一句啊，我觉得咱们四个经过这17小时的直播，汇聚了大家精华，我们都已经年轻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赶紧收听我们的青年广播。 其实我觉得年轻和年龄并没有必然的关系，只要我们的心态年轻，我们永远都是年轻人。 就像 明天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了，让我们重新出发，也希望我们的成长路上能够有大家的陪伴。 好，哎， 那最后再说一句吧， 嗯， 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爱你们哟，明天见，拜拜， 拜拜， 一定要时刻支持我们，收音机不要换台，时刻就 FM98.2， 锁定锁定， 我们还是视频广播。 对，然后你看我们今天这么多的美女，生如夏花啊，每天都会有很多的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喽。拜拜， 谢谢收听，拜拜， 拜 拜，谢谢大家， 爱你们哦。 大家好，我是冯小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侯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 FM98.2北京。 欢迎大家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雯婕，祝贺我们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夏云，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